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伯先生，你看见去年离舍六路的那个孩子吗？他趁他的哥哥姐姐睡着的时候，戳一枚针在他们的耳朵里，竟这样来开玩笑。哼，我们的后一代是非常早熟的。夏多勒诺说，哼，来伯祥，我可以打赌，你讲给我们听的这些话，实际上你自己一个字儿都不相信。哎，但是我没有看见基督山伯爵呀，他为什么不来呢？迪布雷说，他是不爱凑热闹的，而且他在这儿露面也不大合适，因为他是卡法尔康德的受骗人。那卡法尔康德大概是拿着假造的介绍信去见他的，骗了他10万法郎。波祥说，且慢，夏德罗诺先生。哎，莫莱尔先生怎么没来啊？真的，我去拜访他3次，一次都没有见到他。可是他的妹妹似乎没有什么不安的样子呀。他对我说，虽然他有2-3天没有见到莫莱尔了，但是他确信莫莱尔会很好的。啊，波祥说，现在我想到了，基督山伯爵是不能在法庭上露面的。哎，为什么不？因为他是这幕戏里的一个演员。这是迪布雷文，那么难道他暗杀了谁吗？不，正巧相反，他是他们想暗杀的目标。你们知道，卡德罗斯先生是在离开他家里的时候被他的朋友贝尼泰多杀死的。你们知道，那件轰动一时的背心是在他的家里发现的，里面藏着那封阻止签订婚约的信。哎，你们看见那件背心吗？就在那儿，血迹斑斑的，在那张桌子上。这是一件证物啊，好极了。嘘，诸位，法官来了，我们回到我们的座位上去吧。法庭里发出一阵骚乱声，那位副警长向他的那两位保护人有力地招呼了一声，喂，司仪出现了。他用伯玛舍时代以来就一直为干他这一行职业的人所特具的尖锐的声音喊道， 开庭了，诸位。 法官在最深沉的寂静中入座了，陪审官也入座，维尔夫先生是大家注意的目标，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大家崇拜的对象。他坐在圈椅里，以宁静的目光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每一个人都惊奇地望着那张庄重严厉的面孔。私人的悲伤并不能打扰平静的表情，大家看到一个人竟能这样斩断人类喜怒哀乐的情绪，不禁产生一种恐怖感。审判长此时说， 宪兵待被告。 听到这几个字，大众的注意力更紧张了，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贝尼泰多就要进来的那扇门。门不久开了，被告出现了。在场的人都得到同样的一个印象，谁都明白地看出了他脸上的表情。贝尼泰多的脸上 毫无使人心脏停止跳动或使人脸色苍白的那种激动的情绪。他的两只手的位置放得很优美，一只手按住他的帽子，另一只手放在他那白背心的开口处，手指一点都不颤抖，他的眼光很平静，甚至可以说很明亮。走进法庭以后，他用询问的眼光向法官和陪审官扫射了一遍，然后让他的凝视停在审判长和检察官的身上。安德里，也就是卡法尔康的，他的旁边坐着那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因为卡法尔康的自己并未请律师，他似乎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那个律师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人，他脸上所表露的激动情绪百倍于那个犯人。这时，审判长宣布读起诉书。那份起诉书，我们知道，是维尔夫先生那只铁面无私的灵巧的笔草拟出来的。宣读起诉书占去了相当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中，大众的注意力不断地倾注到安德里，也就是卡法尔康的身上。卡法尔康的则以斯巴达人那种不在乎的神气忍受着那种注视。威尔夫的话从来不曾这样简洁或这样雄辩，他极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犯罪的始末，犯人以前的生活，他的变化，他从童年以来的连续犯罪，这一切，检察官都是用尽人类的头脑里所能有的全部才智写出来的。单凭这一份起诉书的力量，不必等到宣判，大家就认为贝尼泰多已经完蛋了。贝尼泰多对那接连提出来的罪名并不加以注意。维尔夫先生时时留神打量着犯人，无疑地向他实施他惯用的种种心理攻势，但是他虽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被告，但却始终不能使那被告垂低他的眼睛。宣读终于完毕了，审判长说：“被告，你的姓名。”贝尼泰多站起身来：“哈，原谅我，审判长阁下。”他用清晰的声音说：“我看您是采用了普通的审问程序，用那种程序，我将无法遵从。我要求，而且不久就可以证明我的要求是正当的，开一个例外。我恳求您允许我在回答的时候遵从一种不同的秩序，但所有的问题我都愿意回答。”那惊奇的审判长看了一眼陪审官，陪审官则去望检察官。整个法庭都显出很大的惊奇，但贝尼泰多则依旧不动声色。审判长说：“你的年龄，那个问题你肯回答吗？”“哈，那个问题像其他的问题一样，我都愿意回答，审判长阁下。但是，却要到适当的时候才答复。”“你的年龄？”审判长在重复着那个问题。“哈，我21岁，说得更确切一点，过几天就要满21岁了，因为我是在1817年9月27日晚上出生的。” 维尔夫先生正在忙于记笔记，听到这个日期，他便抬起头来。“ 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审判长继续问。“ 哈，在巴黎附近的阿多尔。” 威尔夫先生第二次抬起他的头，他望着贝尼泰多，像是看到了莫杜萨的头似的，他的脸色苍白了。至于贝尼泰多，他用一块质地很好的白葛布手帕潇洒地擦了擦他的嘴唇。“ 你的职业？”“我最初是一个伪币制造者。” 贝尼泰多平静地答道。“ 然后我变成了一个贼，后来我成为了一个暗杀犯， 法庭里到处爆发出愤慨的低语声，法官们似乎也呆住了。陪审官现出厌恶的表示，想不到一个时髦人物竟会采取这样无耻的自嘲态度。维尔夫先生用手压住他的额头，他的额头嘴出发白，然后转红，热得烫手。然后他突然站起来，像是丧失了知觉似的四面环顾，他要透一透气。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检察官阁下？ 贝尼泰多带着他和蔼可亲的微笑问。维尔夫先生并不回答，只是像摔倒了似的坐回到他的椅子上。审判长说， 现在犯人，你肯讲出你的姓名了吗？你隶属自己的罪名时那种残酷的装腔，你认罪时的那种骄傲，不论从人道上或从道义上讲，法院方面都将判处严厉的惩罚，大概就是你延迟宣布你姓名的原因吧。你是想把你的姓名作为你自嘲的一个高潮？ 哦，真神妙，审判长阁下，您把我的心思看得多么正确呀！ 贝尼泰多用他最温柔的声音和最礼貌的态度说， 这的确就是我为什么要求您把审问程序颠倒一下的理由。 大众的惊奇已达到最高点，被告的态度上已不再有欺诈或浮夸的样子，兴奋的群众等待着那必然会从黑云深处来的雷声。 嗯，审判长说，你的姓名？ 我不能把我的姓名告诉您，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姓什么，但我知道我的父亲的姓名，我可以把那个姓告诉您吗？ 一阵痛苦的眩晕使威尔夫看不见东西，大滴的冷汗滚下他的脸颊，落在他用痉挛的颤抖的手所抓住的纸上。 审判长说，那么说出你父亲的名字来。 那么大的法庭里听不到一声耳语或一声呼吸，每一个人都屏息静气地在等待。贝尼泰多平静地回答， 我的父亲是检察官。 检察官？审判长说，他愣住了，并没有注意到威尔夫先生脸上那种焦急的神色。 检察官？ 是的，假如你想知道他的名字，我现在就可以讲出来。 他名叫威尔夫。 旁听席上由于对法庭的尊敬感而抑制了这么久的激动情绪，现在像雷鸣似的从每一个人的胸膛里爆发了出来。法官也并不去约束众人的骚动，群众对那屹立不动的贝尼泰多喊叫、辱骂、讥嘲、舞臂挥拳、口沫四溅，宪兵们跑来跑去，这一切原是任何骚动时必有的现象。而这一切继续了五分钟，法官和宪兵才恢复了肃静。在这种骚乱中，只听到审判长喊道， 被告，你在戏弄法院吗？你要在这世风日下的时代独创一帜，胆敢在你的同胞面前创立一个藐视法庭的榜样吗？ 有几个人赶上去照顾那几乎已倒在椅子里的威尔夫先生，劝慰他，鼓励他，对他表示热忱和同情。法庭里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了，只是有一个地方还有一群人在那儿骚动着。据说有一位太太刚才晕过去了，他们给她吸了锈瓶，这位太太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在那种种骚动的期间，贝尼泰多始终以他那微笑的面孔向着大家，然后他一手靠着被告席的橡木栏杆，以优美的态度说， 诸位， 上帝禁止我侮辱法庭，或在这可敬的会场上造成突然的纷扰。他们问我的年龄，我说了。他们问我是在哪儿出生的，我也答复了。他们问我的姓名，我无法讲出来，因为我的父母遗弃了我。我无法讲出我自己的姓名，因为我根本没有姓名，可是我却能把我父亲的姓名告诉他们。现在我再说一遍，我的父亲名叫威尔夫先生，而我很愿意来证明这一点。 那个青年人被你太多的态度里有一种力量，一种信心和一种真挚，使骚动平静了下来，已使所有的眼睛都转移到检察官身上。检察官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一个霹雳已把他击成了一具尸体似的。 诸位，贝尼泰多说，他以他的声音和态度使全场鸦雀无声。我对于刚才所说的话应该向你们提出证据和解释。 审判长恼怒地说， 但是在审判的时候你自称是贝尼泰多，说你自己是一个孤儿，并声称你的原籍是科西家。 那是我随便说说的，目的是为了可以使我发表刚才那个庄严的宣布，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受阻止的。我现在再说一遍，我是在1817年9月27日晚上在阿多尔降生的，我是检察官维尔夫先生的儿子。你们想知道更详细的情节吗？我可以讲出来。 我降生的地点是方丹街28号，在一个挂着红缎窗围的房间里。我的父亲把我抱在他的怀里，对我的母亲说我是死的，然后就把我抱在一张绣有一个矮字和一个耐字的餐巾里。他把我抱到后花园，就在那儿活埋了我。 法庭里的人都打了一个寒颤，他们看见那犯人的信心和威尔夫先生的恐怖正成比例的增加。审判长问，但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细节的呢？ 好，我来告诉您，审判长阁下。有一个人曾发誓要向我的父亲报仇，他早就留心杀死我父亲的机会。那天晚上，那个人偷偷地爬进我父亲埋我的那个花园，他躲在一丛树木后，他看见我的父亲把一样东西埋在地里。就在这个时候，他上去刺了我父亲一刀，然后一心以为那里面藏着某种宝物，他挖开地面，发觉我还活着。那个人把我抱到育婴堂里，在那儿我被编为57号。三个月以后，他的嫂嫂从洛格利亚诺赶到巴黎来，声称我是他的儿子，就把我带走了。所以你们看，我虽然生在巴黎，却是在科西家长大的。 法庭里寂静了一会儿，在这期间，外面的人或许以为法庭里是空的，因为当时的沉静是这样的深沉。 说下去，审判长说。当然了， 贝尼泰多继续说， 抚养我的那些人很钟爱我，我本来可以和那些好人过很快乐的生活，但是我那乖戾的本性超过了我继母竭力灌输在我心里的美德，我越变越坏，直到我犯了罪。有一天，当我在诅咒上帝把我造得这样恶劣，给我注定这样一个命运的时候，我的继父对我说，不要亵渎神明，倒霉的孩子，因为上帝在赐你生命的时候并无恶意，罪孽是你的父亲的，不是你的，是你的父亲的，他连累你生遭孽报，死入地狱。自从那次以后，我不再诅咒上帝了，而诅咒我的父亲。为了这个原因，我才说了你们责备我的那一番话，为了这个原因，我才使法庭上充满了恐怖。假如这一番话加重了我的罪名，那么请惩罚我。但假如我已使你们相信， 自从我落地的那天起，我的命运就悲惨、痛苦和伤心。那么，请怜悯我。但你的母亲呢？ 审判长问道。我的母亲以为我死了，她是无罪的。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 正当那时，在那以曾经昏厥过一次的那个贵妇人为中心的人群中间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接着是一阵啜泣。原来那个贵妇人现在陷入了一种剧烈的歇斯底里状态了。当她被扶出法庭的时候，遮住她面孔的那张厚面纱掉了下来，邓格拉斯夫人的真面目被认出了。威尔夫虽然精神恍惚，耳聋脑胀，却依旧认出了他。威尔夫站起身来， 审判长这时说，证据，证据呢？要记得，这种恐怖的话是必须要有最清楚的证据来支持的。 贝尼泰多大笑着说， 证据，您要证据吗？ 是的。 那么，您先看看威尔夫先生，然后再来向我要证据吧。 这时，每一个人都转过头去看检察官。检察官不能再忍受现在只盯在他一个人身上的那一片目光，踉踉跄跄地走到法庭中心。他头发散乱，脸上刻着指甲的痕迹，全场的人发出一阵历时弥久的惊奇的低语声。 爸爸， 贝尼泰多说， 他们向我要证据，您希望我给他们吗？ 不不， 威尔夫先生用一种嘶哑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不，不必了。 审判长喊道， 怎么不必呢？您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要和这种已落到我身上来的致命的重压抗争是不可能的了，诸位。我已看出我是落到一个复仇之神的手里了，无需要证据，这个青年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全场弥漫着一种像预示着某种恶劣的自然现象那种阴森凄惨的沉寂，大家打了一个惊慌的寒战。 审判长喊道， 什么？威尔夫先生，你难道昏了吗？啊！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浓浓一夜春，淡淡几行秋。

用一种嘶哑窒息的声音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他踉踉跄跄地向门口走去。一个法庭上的警官机械地打开了那扇门，全场的人都惊奇地哑口无言。这一场揭发和承认，使半个月来轰动巴黎社会的那一连串可怕的事件达到了最高峰。 哦，波想说，他们说这幕戏演得不自然，让他们现在再来说说看。 哦，夏多勒诺说，我情愿像马斯夫先生那样结束他的生命，比起这场灾祸来，一颗子弹似乎是太可爱的了。 波想说，那么他犯了杀人罪了。迪布雷说，而我以前还想娶他的女儿呢，他死得好，可怜的姑娘。 这时审判长说， 诸位，审问暂停，本案延期到下次开庭办理，案情当另委派法官重新审查。 至于安德里，好，就是那个贝尼泰多，他依旧很自然，而且比以前更使人感到兴趣了。他在宪兵的护送下离开了法庭，宪兵们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一些敬意。迪布雷问那副警长， 哎，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 迪布雷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块金路易塞到他的手里。那位副警长回答， 可能要酌量减刑。 尽管法庭里人群虽然稠密，维尔夫先生却只见他的面前闪开了一条路。极度的惨痛会使人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即使在历史中最恶劣的时期，群众最初的情绪总是对一场大难中的受苦者表示同情的。有许多人会在一场骚动中被杀死，但罪犯在受审问的期间却极少受到侮辱。所以维尔福安然地通过了法院里的旁听者和军警。他虽然已经认罪，但他有他的悲哀做保护。在某些情形之下，人虽不能用理智来解释，但却能凭本能懂得，遇到这样的情形，最有说服力的人是那种表情最激愤和自然的人。大家把他们的表情当作一种完美的语言，而且有理由以那种语言为满足，尤其是当那种语言符合实际情形的时候。维尔福离开法院的时候，那种混沌的状态是难于形容的。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带着狂热的兴奋，每一条神经都紧张，每一条血管都鼓起，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受着一种不同的痛苦，因此把他的痛苦增加了1000倍。他那习惯了的脚步引他走出法庭，他抛开他的法官长袍，并不是因为理应如此，而是因为他的肩头不胜重压，像是披着一件饱含痛苦的尼苏斯的衬衫一样。他踉踉跄跄地走到道宾路，看见他的马车，便亲自打开车门，摇醒那瞌睡着的车夫，然后摔倒在车座里，向圣奥诺路指了一指，马车便开动了。他这场灾祸的全部重量似乎都压在了他的头上，那种重量压毁了他。他并不曾看到后果，他并没有去衡量那些后果，他只是直觉地感到他们的重压。他不能像一个惯于杀人的冷酷的凶手那样理智地分析他的事情。他的灵魂深处想到了上帝。 上帝呀， 他呆呆地说，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上帝呀，上帝呀。 在那种种的事情里，他只看见上帝的作用。 马车急速地滚动着，威尔夫坐在车上，他觉得有一样东西在顶着他。他伸手移开那样东西，原来是威尔夫夫人遗落在车子里的一把扇子。这把扇子像黑暗中的闪电那样唤起了他的回忆，于是他想起了他的妻子。 哦， 他喊道，像是一块炙热的铁穿进了他的心里一样。在过去的这一个小时内，他的头脑里只想到他自己的罪恶，现在另一个并不较少可怕的东西突然呈现了出来，他的妻子。他曾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那样对待他，他曾判处了他的死刑，而那个女人受着悔恨的重压，受着恐怖的鞭打，受着他义正辞严的雄辩所激起的羞耻心的煎熬。那个女人，他的妻子，一个无力抵抗法权的可怜的弱女子，她这时或许正在那儿准备死了。自从她被判罪以来，已经过去一个钟头了。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无疑的正在回忆她所犯下的种种罪恶，她正在要求饶恕她的罪，或许她在写一封卑躬屈膝的信，要求她那道德高尚的丈夫饶恕她，一种用来换取她免死的饶恕。威尔夫又惨痛和绝望地呻吟了一声，啊！他叹道，那个女人只是因为跟我结合才变成罪人，我身上带着犯罪的细菌，她只是受了传染，像传染到伤寒、霍乱和瘟疫一样而已。可是我却惩罚了她，我竟敢对她说，忏悔吧，死吧， 不不，她可以活下去，他可以跟随我，我们可以逃走，离开法国，逃到世界的尽头。我对他提到断头台，伟大的上帝，我怎么竟敢说那句话？断头台，断头台也在等着我呢。是的，我们将远走高飞，我将向他承认一切，我将天天告诉他，我也曾犯过一次罪。哦，真是老虎和赤脸蛇的结合呀！哦，真配做我这个丈夫的妻子。他一定不能死，我的耻辱或许可以减轻他的耻辱。 于是，威尔夫猛力敲开车厢前面的窗口，快点儿，快点儿！他喊道。他喊叫时的口吻使那车夫像触了电一样，马在恐惧的迫使下飞一般的跑回家去。 是的，是的。 快要到家的时候，威尔夫反复地说， 是的，那个女人一定不能死，她必须忏悔，然后教育我的儿子，我那可怜的孩子在我的家里，除了那死不了的老人以外，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爱的，他为了他的缘故才变成了一个罪人的。一个母亲只要还爱着他的孩子，他的心就不会坏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他会忏悔的。谁都不会知道他曾经犯过罪，那些罪恶是在我的家里发生的，虽然现在已受大家的注意，但过了些时候就会被遗忘的。或是假如还有少数几个仇人记得，我就把那些罪加到我自己的头上来好了。我再多加两三重罪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妻子和孩子可以带着珠宝逃避这个火坑，他可以活下去，或许还可以活得很幸福，因为他的爱都集中在他的孩子身上，而他也可以跟他的孩子在一起。这样我就做了一件好事，我的心也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于是检察官威尔夫觉得他的呼吸比较自由一些了。马车在大厦门前停下，威尔夫从车子里跳出来，他看出他的仆人很惊奇他回来的这样早，他在这些仆人的脸上再也看不出别的表情，那些仆人们都没有跟他说话，他们只像往常一样站在一边让他过去。当威尔夫经过诺铁先生的房间时，他从那半开着的门里看见有两个人影，但他没有那种好奇心想知道谁在拜访他的父亲，他的焦急使他继续向前走。当他走上那座通往他妻子的房间去的楼梯时，他说，这儿没有什么改变。于是他关拢楼梯口的那扇门，一定不能让人来打扰我们，我必须痛痛快快地对他讲，阻着我自己说。他走到了门口，握住那水晶门柄，门柄应声而转，没有锁，他悄悄地说，那很好。于是他走进了埃德瓦睡觉的那个小房间，因为那孩子白天虽然到学校里去，他的母亲却不许他晚上和他分离。他用一个急速的眼光搜索整个房间，不在这儿。那么他无疑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了。他冲进门口，门拴着，他站在那儿打了一个寒颤。Hello, Chief, 他喊道，他好像听到一件家具的移动声。Hello, Chief, 他再喊。 是谁？ 他所寻求的那个声音回答，他觉得那个声音比往常虚弱。开门，威尔夫喊道，开门啊，是我。但是不管他的请求，不管他的口吻多么痛苦，门却依旧关着。威尔夫猛力一拳打开门，在通寝室的门口，威尔夫夫人直挺挺地站着，她的脸色苍白，五官收缩，眼睛里射出可怕的光芒。夫人，夫人，威尔夫说，怎么了？说话呀。威尔夫夫人向他伸出一只僵硬而苍白的手。 完成了，跪下。 他带着一种想要扎破他喉咙的声音说， 你还要怎么样？ 于是他跌倒在地板上，威尔夫奔过去抓住他的手，那只手痉挛地握着一只金盖子的水晶瓶。威尔夫夫人死了。威尔夫吓疯了，他退回到门口，两眼盯住那尸体。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呢？他突然喊道，爱德瓦，爱德瓦。他冲出房间，嘴里依旧喊着，爱德瓦，爱德瓦。他用这样惨痛的口吻呼唤那个名字，一只仆人们跑了上来。我的儿子在哪儿？快，快带他离开这座房子，不要让他看见。哦，埃德瓦少爷不在楼下，先生。仆人答道。那么，他一定在花园里玩，快去看看。不，先生，夫人在半个小时前派人来找他，埃德瓦少爷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了，此后就不曾下楼来过。威尔夫的额头上爆出一片冷汗，他的腿在发抖，他的脑子里充满了一片纷乱的念头。哦，在威尔夫夫人的房间里，他害怕地说。于是他便一手擦着冷汗，一手扶着墙，慢慢地走回去。要走进房间，就必须再看到他那不幸的妻子的尸体。要呼唤埃德瓦，他一定会在那变成坟墓的房间里造成回音的。说话似乎像在破坏坟墓的沉寂。威尔夫觉得他的舌头已经麻木了。埃德瓦，他口吃地说，埃德瓦。那孩子并无回答。假如那孩子 孩子曾走进他母亲的房间而不曾出来的话，他又会在哪儿呢？威尔夫垫着脚趾走上去，威尔夫夫人的尸体横躺在那栋寝室的门口，而埃德瓦一定在那个房间里。那个尸体似乎在守护门槛，眼睛一动不动地睁大着，嘴唇上带着一个可怕的、神秘的、讥讽的微笑。从那打开着的门口望进去，可以看见寝室的一部分，可以看见一架直立的钢琴和一张蓝缎的睡榻。威尔夫向前走了两三步，看见他的孩子躺在沙发上，无疑的是睡着了。那不幸的人发出一声欢喜的喊叫，哦，一线光明似乎透入那绝望的黑暗深渊。他只要跨过那尸体，走进寝室，抱起他的孩子，远走高飞就得了。威尔夫已不再是那个深谋远虑的伪君子了，他是一只受伤将死的老虎，他的牙齿已在最后的痛苦中磨碎了。他不再怕现实，他只怕鬼。他跳过那尸体，像是把他看作一只火炉似的，他把他的孩子抱在他的怀里，搂他，摇他，喊他，但是那孩子并不回答。他急切地用他的嘴唇去亲那孩子的脸，那孩子的脸是冰冷惨白的。他摸他那僵硬的四肢，他把他的手压在那孩子的心上，但是那心已不再跳动了，那孩子死了。一张折拢的纸从埃德瓦的胸部落了下来，威尔夫像遭了闪电似的跪了下来。那孩子从他的手上落下来，在地板上滚到他母亲的身边。威尔夫拾起那张纸，认出那是他妻子的笔记，他急忙看他的内容。内容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是一个好母亲，因为我是为了我儿子的缘故才变成一个罪人的。一个好母亲不能和他的儿子分离。 威尔夫不相信他的眼睛，他不能相信他的理智。他向那孩子的尸体爬过去，像一只母狮漠视他死掉的小狮子一样。于是他的胸膛冲出一声尖锐的喊叫：上帝呀，上帝，上帝永在呀。那两个死者吓坏了他，他不能忍受两个尸体所冲天的寂静。直到那时为止，他始终由他的脑力、他的愤怒、他的绝望，以及曾激起提坦们大闹天宫、埃厄斯向苍天挑战的那种悲痛支持着。现在他站起身来，他的头被悲哀的重量压低着，他摆一摆他那被精汗所润湿的头发，决定去找他的父亲。他从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过怜悯，但现在他要找一个人来诉说他的不幸了，他要找一个人来对峙哭泣。他走下那座小楼梯，进入诺提埃的房间。那老人正带着他的残废所允许他表现的最亲热的表情，在倾听布沙尼长老说话。布沙尼长老则仍像往常一样的冷淡和平静。威尔夫一看见长老，便用手擦了擦他的额头。他记得他曾在阿多尔晚餐以后去拜访过他，也记得长老曾在弗兰蒂去世的那天到这座房子里来过。啊，您在这儿，阁下，他惊叹道，难道您总是特地为人来送死的吗？布沙尼长老转过身来， 看到那法官脸上所刻画着的兴奋和他眼睛里那种野蛮的凶光，他知道开庭的场面已经完成了，但他不知道此外还有别的事情。于是长老说道，我以前曾来为你的女儿祈祷过，但您今天是为什么来的？我来告诉你，你的债已经偿够了，从此刻起我将祈祷像我一样的上帝宽恕你。 老天哪！威尔夫恐惧地退后了几步喊道，这显然不是不杀你长老的声音啊。 不，长老拉掉他的假发，摇了一摇头，他那茂密的黑发便披散在他那英俊的面孔两旁。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只会输。